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一百首诗，赠孟浩然，李白。 见明夫人，李白。我爱明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去险边，别羞我相迎。醉卧边中心，梅花不诉君。孤山暗可怜，多处一清昏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